听经典。 新一周的工作日到来，雷雨也加班加点，随时待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都有雷雨前来京城报道。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据北京消防统计，从降水之初8月11号19点起至8月12号11点起，北京119指挥中心共接报社会救助68起，其中抽水类警情36起，拒树类警情13起，强降雨期间消防共接警情111起。早晚高峰开始，北京市各路口及公交站就站上了文明引导员。2001年成立至今，文明引导员由1300人发展到9000人，服务公交地铁站台由430个扩大超过2300个，服务乘客总量达到880亿人次。根据教育部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调整为一年级，也就是说，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本市小学一年级将开始增设科学课。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969，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呢，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没有现金的生活，好像衣食住行都是线上支付，智慧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主题。然而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最想解决的问题了，那就是停车。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2.9亿辆，其中汽车占到了1.94亿辆。看完了这个数据，我想你应该也会觉得智慧停车的建设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名字很简单，但是却在解决车主的烦心事儿上做了不简单的工作。他们是 ETCP。 大家好，我是 ETCP 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谭龙。 ETCP 或许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会稍微觉得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这四个字母讲起来并不是很顺口，但是我想大家一定知道高速公路的 ETC， 它就是让我们不停车电子付费。 P 其实就是停车场，所以我们把这种不停车电子付费的技术把它用到停车场，加起来就是 ETC 加 P， 就是 ETCP。 曾经有人做过试验，用 ETCP APP 的车辆在 ETCP 的停车场的出入时间呢仅耗时了2秒钟左右，通过手机电子支付即可自动抬杆离场，不需要排队等待停车缴费。ETCP 提出的智慧停车便捷生活更不止于是一句口号。 我们的核心解决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停车有位，第二个是手机缴费。停车难是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困扰我们生活等级的一大难题之一，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距离你最近的停车场在哪里，它有没有空车位。手机交换就是我们跟高速公路的 ETC 一样，在进停车场出停车场我们就再也不需要停车、停车取卡以及去交钱拿发票等等这些很繁琐的事情，让你不停车电子支付停车费。 从2017年起，他们凭借着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ETCP 迅速扩大业务城市和业务范围。他们的业务城市由原来的61座迅速扩展到了200多座。在收获肯定的过程当中， ETCP 还发生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是在2016年12月份吧，有一个国安的球迷，他在家里面突然收到一条信息，他说您的车辆已经进入某某停车场，当然这条信息也是我们 ETCP 停车的 APP 推给他的。然后他跟家人确认以后，发现他们的车并没有开出家门，所以这个时候他终于就知道困扰了他们全家半年的这个套牌车终于出现这个视野里面。但是由于这辆车的话离他们这个出入的停车场离他们家比较远，他就在国安的群里面问他们的这些球迷朋友啊，谁离那个停车场比较近？结果距离最近的球迷朋友帮他在停车场堵到这辆车了，然后他们报警了。因为我觉得 ETCP 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解决停车难，然后我们还能够引领社会上面很多正能量，还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用户，帮助我们的社会解决很多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每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背后呢，都历经了很艰难的过程，而 ETCP 也曾经遇到过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唐龙先生说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团结，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想过要退缩。所以在节目里他也分享了自己经营企业的经验和心得。 不管我遇到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我会及时跟我的团队跟他们讲，甚至的话呢，我们敢于的话把公司的账户余额亮给我们的团队，告诉他公司的账上还有多少钱，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因为这样子大家就会信任，相互产生信任。我也建议的话，如果你也是一位创业的朋友，不妨的话来跟你的团队之间，大家就是把很多你不敢讲不敢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你尝试让他们知道，你告诉他们，或许你会收获到意外的一些信任和支持。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今夜不。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公交集团转变思路，公交场站建设正在经历从平面向立体、从城里向城外、从传统向现代的三大转变。今年本市计划开工建设七处大型立体停车楼，专项投资15亿，破解公交车住房难。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市财政局公布了北京市2017年1至7月财政收支情况。今年1至7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603.3亿元，同比增长5.8%。若剔除营改增影响，将同口径增长11.7%，已完成年度预算的66.6%。为进一步深化公安改革，更好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需求，近日公安部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让改革措施惠及更多群众。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为1212元，不含学费、家庭与学校间往返交通费。家庭是学生生活费的最主要来源，94%的学生生活费由父母或亲戚提供，其次为打工兼职。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听经典。 渴望你分享我的所有。

一个男人在别人眼中是负责的爸爸，有担当的丈夫，孝顺的儿子，赚大钱的老板，但他自己知道他就是一个快被榨干的面临中龄危机的男人，连跳广场舞的幸福都没有。每个人的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在你明明知道真正的自己早就被这些社会身份包装到被遗弃甚至埋葬，但你却没有退路，没有第二个选择，你只能哭着爬着把那些被人寄予厚望的身份扮演下去。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找到生活的意义的时刻，恰恰是在当你熬过去撑下去之后。 你仍然当我是情人，因为现在先变心太薄幸，何以我发现你不爱我，我仍然全没戒心。分开假如难为谁，一起一样是负累，相恋仿如悬崖，沿着离合都太累，要行仍是你若畏罪，必须解脱的当我要争取，无能为力接收就放手让我走，必须粉身碎骨仍然独自接受，肯牺牲我若可以获救就含笑分手，高尚地赢得我伤口，悬崖如若太深就放手让我走，苦恋拖得太久让我默默退后，将一起跌下去一边应该放手，得不到你但我能够永不担忧，分开假如难为谁，一起一样是负累，相遇风雨仍难沿着离合都太累，要行仍是你若畏罪，必须解脱的当我要争取，无能为力接收就放手让我走，必须粉身碎骨仍然独自接受，肯牺牲我若可以获救就含笑分手，高尚地赢得我伤口，悬崖如入太深就放手让我走，苦恋拖得太久让我默默退后，将一起跌下去一边应放手，挣不开我让我出手，你不爱我还你那自由，既然能承受是你早有预谋，何必不放手一起去堕进深沟，明明其实有他就放手让我走，即使分身碎骨仍能独自接受，即使手里什么也没有，但还有双手掩护着自己那伤口，悬崖如若太深就放手让我走，苦恋拖得太久让我默默退后，不想都跌下去一边应该放手，挣不开我让我出手，你不必担忧，如有罪疚都交在我手。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